如果你们有些还不知道我们如何得到美好的终结呢，今天我又有好消息，就是要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如何得到美好的终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提摩太书第四章六到八节啊，我们一起的大声来读好吗？来，一二三，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公元66年，是他最后的一封信。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他坐在监牢，他知道他还有几天的生命，那个皇帝 Emperor Nero 要处死他了，气死他了，所以他就写这封书信，写给谁呢？就写给提摩太。保罗当时是一个导师 Mentor， 提摩太呢，他是一个以弗所书的牧师来的，他知道他将要离开了，所以他第六节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写这封信呢，就是跟提摩太讲，当你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你要谨慎，你要常常谨慎，你要做到最好的，你要忍受一切的痛苦，你要知道如何打这个仗，如何跑完这个路，如何守住上帝的道。所以这封信呢，是一个劝勉，也是一个鼓励的书信给提摩太，就是他的原因写这封信。他说你要打个美好的仗，你要跑的路也要跑尽，当你做传道人，所信的道也是要守住。然后他又说，从此以后，当你做完这些，你就要得到上帝的奖赏 reward。 上帝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公义的冠冕 righteousness crown of righteousness， 公义的冠冕会存留给你们。这冠冕不只是给你，也是给我们所有爱慕他的人，显现的人。所以你跟我也可以有这个奖赏，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像提摩太这个保罗这样做，我们要跑完这个路，我们要打这个仗。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其实呢是在罗马的时代。在罗马的时代呢，我们都知道啊，那时候呢，这个奥林匹克是这个经典来的哈，大家都知道。在奥林匹克呢，有一个就是马拉松的赛跑。这里有没有谁是 marathon runner？ 有没有谁是跑马拉松？有没有？没有啊，我也不是，可是我妹妹是，她常常都是在马来西亚跑。在马来西亚，可能你跑这个马拉松就是五或者是十公里哈。10km， 可是在奥林匹克的时候呢，是42 km， 是个很长的路途来的，很长的里程来的。就好像我们生命中这么长的里程，我们生命中呢，我们是很长的，因为我们有过去，我们有目前，我们会有将来。所以我想问你们，在这个我们生命中的阶段，哪个过程，哪个阶段是最重要呢？是不是过去？不是。是不是目前？啊，有一些点点头哈。是不是将来？哇，很多点头，你们这里真的很棒啊。传道书都给我们的答案啊，七章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这个事情这里是说到那个里程，那个 journey， 那个里程，所以他已经跟我们讲清楚事情的终极，最后的终结， 最后的就是将来比我们起头的更重要，所以呢，我们的将来是最重要的。我们跑这个马拉松的时候呢，可是我们要常常训练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有毅力，要有体力，要有精神，要有训练的，我们才可以跑完这条好的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呢，圣经有四个人物啊，四个人物他们的里程，生命的里程。第一个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挪亚 Noah， 挪亚都很熟悉。我们都知道挪亚呢，他起初的时候他是一个义人，上帝很爱他，他真的很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上帝就给他这个建了他的方舟。可是到了一半的路途的时候呢，有一天的时候他那个喝酒喝醉了，喝醉了呢就失控了，不知道都做什么，就赤身露体脱光光的睡在地上。很不幸的给他的最小的孩子看见，哎呀大镬了，看见父亲这样，哎呀还去叫他的哥哥来，你们来看看看看爸爸。哇，他的哥哥很生气，不看你呢，只是后面把他的父亲盖住一个布就退后。他的父亲起来，挪亚起来很生气，他的最小的儿子，所以他就揍他的最小的儿子，因为他看他爸爸的身体。所以这里给你看到，当我们喝酒我们喝醉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我们就会犯罪。喝酒喝醉的时候回家，我们就会吵闹打架，或者是有家暴。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在吉隆坡启琼盖亚三年前有这个故事，你们记得吗？有个沙巴的，他们有几个人男跟女，他们在这个街饭那里哈，这里听广东话哈，有哈，街饭那里哈，饭档吃饭啊，下午吃了呢又喝酒，喝喝人多，醉醉 ready， 他们就走出去没有给钱，那么那个饭档那个老板就追出去拿钱，他说他给了，他说你没有给钱，就吵吵吵吵了那个女孩子做什么？记得吗？报纸有卖，有没有看？啊，有啊，啊，把 Pastor Raymond 有看，就脱光光这样，哎呦，白天，因为他不知道他做什么，失控了吧，脱光，就这样飞来了。你看，当一个人喝酒，圣经没有说不能够喝酒了，不能够醉酒，圣经说，当你喝酒，你喝醉的时候，你就犯罪，就导致你犯罪。你犯罪，当挪亚犯罪的时候，你看他最后的时候，上帝又没有提起他了，所以他的起头是非常好。有意爱神，神也爱他的人，到后来的时候因为他做一个错事，所以他犯罪了，他的生命就这样，他的终结是不好。圣经哈巴谷书第二章跟我们说，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了，大镬临头了，这样就啊，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犯罪，不要去醉酒，不然我们就会好像他的下场这样。第二个呢，就是 Jimmy Swaggart， 这里谁知道啊？可能没有人哈， Jimmy Swaggart 没有听过哈啊。如果你在美国读书，你就有听过，因为我在美国读书啊。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大牧师来的，他这个人很本事的，他是国际的电视布道者啊，音乐家、作家，什么家都是，他好出名的。我在读书的时候，美国常常听到他的。可是在半途的时候，他这么出名了，这么棒，他做错一件事，绯闻 scandal sex scandal， 就是在这个酒店走出来的时候，跟那个妓女走出来的时候，哎呀给人拍照，惨了啦，那个新闻啊，很快的哈， internet 就一下子，哇，全个美国都知道了他犯这个大罪，结果他的教会分裂了，很多人跑掉，也是因为很多人因他的做法，他们都离开那个信仰。我妹妹就是其中一个，妹妹本来是信主的，就是因为 Jimmy Swaggart， 他说为什么这个牧师是这样的基督徒。所以 Jimmy Swaggart 他的起初很好，但是他犯的罪，色情的罪，所以呢你看他就是开始走得好，但他的终结不好，他的终结不好，因为他是肉体的软弱，使他生命堕落了。第三个就是保罗，大家都知道保罗的故事哈，我不必多讲，我们都知道他起初很不好哦， 这里去逼迫那些基督徒啊，坐监牢啊，去打死他们啊，还是抓他们，一大堆的东西，基督徒看到他就怕了，就跑掉了。说他起初真的不好，可是在半路途的时候，你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遇见耶稣啊，他就转变了，转变成为什么？成为一个使徒，成为基督的大使。所以保罗呢，他 starting 真的很坏很不好，可是他后来他的终结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保罗他的生命的目的是，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又有益处，在腓立比书这边。所以保罗他的 ending 啊，终结是非常好。最后一位呢，大家都认识他啊 ，Billy Graham， 格培里啊，每个人都认识啊。刚刚离世罢了不久，他写了这本书《美好的终结》啊。By the way， 美好的终结 ，Finishing Well。我们都知道他的开始是非常棒，他在这个大这个停车场开了个大型的布道会，讲到这里那里，全世界都是去讲到，因着他有十亿人。通过他听见耶稣，有300万人接受耶稣，有6个总统，他就是他的顾问，属灵的顾问。其实你知道吗？有人要叫他做总统，真的很多人推荐他，可是他没有兴趣。为什么？因为隔壁里说，他的人生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寻找到耶稣基督，所以他没有兴趣。可是这个人很棒，他的开始很好，他的终结也是很好，他整个人生从头到尾都是很好。想不想好像格培里呢？想不想？想大声点啊！想不想？想。好，那么我们今天要看我们怎样可以好像格培里这样啊，有一个美好的终结。如果你查查看那个圣经呢，我200个人哈，里面哈，1/3没有好的终结的，1/3才有好。美好的不好的终结，你们可以大家去看所罗门、扫罗、挪亚、大卫、西西家。好的呢，亚伯拉罕、约瑟、耶稣亚、保罗、彼得，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你去看看他们的生命你就知道了。好，刚才我说到我们跑这个人生的旅程呢，我们有3段，对不对？第一段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过去不相关， not relevant anymore， 不相关。你知道吗？很多人常常在他们的过去，他们可能有很多过去的荣耀。哎呀，我以前是谁呀、啊、谁呀、啊？我以前是什么大生意人啊？我赚很多钱啊？我是什么 CEO 啊？我是Malaysia champion 还是什么？哇，一直讲到他以前多好多棒多伟大多厉害啊！我妈妈跟我讲，她说她以前的时候驾劳力啊，驾劳力啊，10个轮啊，她说常常都跟我讲这个。我说妈妈已经过去了呢，你常常都跟我讲你的荣耀，不要讲了，今天你又看不见就走不动，还讲以前这么棒，过去了。或者有的人呢，他以前犯罪很多罪，可能他做一些错事，后悔莫及，不知道怎样嘛，一直后悔，一直给这个罪孽来掌管他们。所以这是过去了，过去的罪使我们感到罪疚、羞耻和被谴责，会瘫痪我们所有的事工。所以过去的事，我们也不要再去看了，我们不要回去再看看我们过去做错什么。如果你要回头再看你的过去，你就好像谁？罗德的妻子，怎么办呢？天使叫他不要回头看，他又要去看，结果他成了什么？成了圆柱 ，pill of salt。所以过去的我们不要回头看，因为不相关了。我们也是不要好像这个象，大象的记忆被我们的过去冻结 ，frozen 我们的 mind， 一直在想过去，一直在这里冻结了。我有个朋友，我们都是以前一起唱歌的姐妹， 常常就去唱歌的。有一个，其中一个，我只是叫她 Grace 啦。她呢，丈夫刚刚死，所以每次她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讲她丈夫的：“哎呀，我的丈夫多棒啊，我的丈夫啊多好啊，他煮给我这个吃了，他做这个做那个。”哎呀，跟你讲，每次啊，我们 gathering 的时候啊，我们要唱歌的时候，她就要讲她的丈夫，因为她被她的丈夫那个记忆在这里冻结了。我们真的顶她不顺了。所以有一次的时候，她来我的家的时候，跟我们几个，她又 start 了哦，哎呀，又 start 她讲了，我就这次不能顶不顺去了哈，所以我就说：“哎 ，Grace 啊，我说啊，既然我们唱歌，我有一个短歌了，跟你唱给你听好吗？”她说：“哈，这样啊。”她说 ：“OK 了。”那么我就很短的唱这首歌，我就跟她讲，我说：“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过去的事已经不相关，我们要努力向前走。我就这样，哇，哎呦，噔噔噔的，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你收到没有啊？”他说：“收到了。”从此以后，我们在 gathering 也不再一直在讲她的丈夫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哇，你看啊，唱一首短歌就搞定她了啊。OK， 腓立比书讲什么呢？来，一起读，一二三，兄弟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吗？我们驾车也是，那为什么那个镜子这么大？前面，因为我们要向前嘛。那个 rear mirror 很小，不要去看后面哦。好，第二，我们要讲到目前的前面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色欲，肉体 ，the lust of the flesh。这个霍华德·亨利克斯博士 Dr. Howard Henry， 他是在这个神学院 Dallas Seminary 神学院的院长、Principal， 他就做了这个调查，246位的人，这是男生做这个调查，他发现有四样东西啊，使人欲与肉体的试探。第一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常常天天读圣经。当我们没有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上帝的话语进我们的脑，反而我们有世界的东西，世界的话语进我们的脑，糟糕了，我们就被影响，所以他们就进入这个试探，这个肉体的色欲，就是因为没有看圣经，一直看外面的世界上的东西。第二就是有 80% 的女性，他们就是女性的辅导者啊 counselor 啊，这 counselor 那个男人去辅导那些女人。我有个朋友的朋友，沙巴的，哎呀，很多沙巴的故事哈，我很多故事讲的。沙巴的，他这个夫妇呢结婚不久，他的好朋友啊 Lily， 他的丈夫去世，所以他常常来跟他的好朋友 Grace 晚上来跟他讲，跟他说苦，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的丈夫死了，没有人养我了，我不知道怎么一大堆跟他去哭哭哭的讲。我的朋友他不会安慰，也不会去辅导了，他没有这个，只是不知道怎么做，只是听了过后啊，差不多十点了，要回去叫他的丈夫，你可不可以再翻去啊？老婆大人叫到啊，老婆大人叫到就再了。哎，哪次再去翻去，在车一直谈心事，谈啊，她就辅导啊，她丈夫就辅导啊，教她。结果几个月后糟糕了，真的，她就跟她太太说，她说：“我不知道怎样跟你说，对不起，我真的想跟你的朋友莉莉在一起，我们相爱了。”就是这样，呆窝啊，难逃啊，真的，她太太听到就晴天霹雳。就是因为她给她的丈夫跟这个女孩子单独的辅导，说有这个试探，那么就跌倒了。 这第二个原因。第三呢，骄傲啊，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于是呢，学生啊，有没有啊？读书的，他说不用读了，横掂我就成日攞到 A 嘅。哎呀，湿湿水啊！我们说不用读啊，很容易，就是骄傲嘛，以为自己很棒。结果很多也是跌倒。第四，没有责任感的，没有交代的。啊，在公司，如果你们有没有人做 sales 这里？有没有人做 sales？ 有一个啊。有的时候你做 sales 哦，跟你讲，他的员工啊，他们不负责任的。他们去 entertainment 的时候请客，哇，一个 engineer 回来两三百块，我都不知道他吃什么。我说你吃什么这么多？啊，我吃啊，日本餐啊 ，sashimi。我说哈，一次回来三百块，我整个月我的 entertainment claim 五百块，他一次就给我三百块，他们不管。啊，我们也是有一些政治家，不要讲。用我们的人民的钱去哇买飞机啦，买家瓜，买什么什么东西，不是我的钱吗？不是我的钱吗？没有交代，没有这个责任感，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就受到这个危机在他们的生命上。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这是个调查，在这个 Dallas Seminary 那边。在这个约翰一书，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啊？从世界来咯，啊，从世界来，不是从天父那边来。所以我们就要远离这些东西。第二个危机，金钱啊，金钱的痴迷。现在的世界什么都是啊，钱钱钱钱，系嘛？系咪成日讲钱呐？啊，咩都系钱嗬。你看报纸啊 ，1MDB 啦 ，GSD 啦，什么 SSD 啦，哎呀，一开个报纸也全部钱钱钱，是不是？就是讲到钱，所以我想问你，钱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谁认为钱是好的？举手，钱是好的，一个一个罢了啊！整个教会全部都是不好啊，不好的呢？不好没有啊？哇，一个人说好没有的，说不好的没有人，那么其他的是吗？还是你们在奔听丢啊？不知道好还是不知道不好？这钱好吗？有没有谁有钱呢？五十块有没有？给我。有没有没有啊？谁有$20 note 还是五十块钱？我想问问你们，哇，这里只有 Pastor Raymond 是有钱罢了，好像啊，这个是好不好？好啊，不好啊，哇，有好有不好哦，啊，今天要跟你们讲。钱好不好呢？就是看他怎么样去用。如果这个钱是用来帮助人家，好像刚才丽莲姐妹我在那边的时候，她用他们的金钱来帮助那些老人家，给他们住，来辅导他们，来帮助这些人，她的钱用得非常好。如果你是用这个钱呢，来给那个吃毒品买酒喝，当然这个钱是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要知道钱好不好，就是我们要看到底我们钱是怎样去用它。我们不要作为钱的什么主人，我们不要认，我们不要把钱当成我们的主人。我们要钱是我们的仆人 ，servant to us。我们要掌控，我们不要给钱来掌控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给钱来掌控我们的生命，给钱来做我们主人的时候呢，就好像魔鬼般将你在困有捆绑着你，这样。所以钱呢，应该是要做我们的仆人，不可以做我们的主人。我们要知道怎样去用这个钱。在提摩太书六章十节说什么？贪钱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引透了，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不要贪钱，不是钱不好，不要贪钱，不要痴迷，就是这样意思。因为你当你一痴迷的时候呢，你就完蛋了，你就什么都不管了，因为钱是你的神了。我们就打破了第一个诫命，上帝诫命啊，就是说除了我以外，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以侍奉别的神，不可以侍奉这个钱。第三呢，我们忽视了家庭。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在这个两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吃饭，没有位坐，好多人，所以我跟我的母亲就搭台沿哦，搭台沿，东边那边呢有一个夫妇跟两个孩子，我跟你讲，他们四个人呢，他们是用手机看手机，没有讲话的。我等那个菜了20分钟，没有讲话，一直看手机，他跟着手机做朋友，哇，手机他的生命。我就是很惊奇，哎呦，哇，没讲了句说话，20分钟这样看手机。你看我们人生，现在我们的父母亲是手机来了，对不对？我们的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好的朋友，我们已经忽视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看不到他，我们很忙。如果你忙是做上帝工作是好，或者是帮人很好，如果你忙就是每天看手机就是惨了。有一个人写这个我觉得很好，他说不要牺牲你的家庭在成功的事情上，就是你不要为了你的工作要爬到高高，你忽视了家庭。早上早早出去，孩子还没有醒，看不到他，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睡觉了，也没有去看了他。所以每天呢，哇，一个星期都是早早起晚晚，所以啊，没有跟你的家庭人有什么联络，有什么关系了，冷了，你忽视他了。就是因为你要爬得高高，在你的工作事业上面要大大的成功，千万不要这样做。第二，没有人在临终的时候觉得遗憾自己没有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啊，没有人会这样的哈。我们人就是当我们真的一天要离世的时候，我们后悔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跟我们的没有珍惜我们的家庭人，没有好好的去爱他们，就是这样。第三，若是我们的家人否认我们的信仰并任性的却离弃，有没有这样？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家人呢，不要为了我们呢离开上帝的真道，因为这是很大错。提摩太书跟我们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耶稣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约翰讲什么？他说，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看顾我的母亲。耶稣他真的很棒，他很爱他的家人，他很爱他的母亲，他没有忘记，临时他都是要吩咐人家照顾他母亲，他看顾他的家人。他也是叫我们要看顾我们的亲属，要对他们好，不要忽视你的家庭。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好像耶稣这样珍惜我们的家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珍惜他们，我们一直要向我们的目标走，忘记了家人，这是一个大错，这是一个危机来的，生命的危机，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最后，我们的未来 future 讲什么呢？要得到公义的冠冕。刚才在第 八节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奖赏是什么？得到公义的冠冕。说你要跑这条路跑得好，有一个美好的终结，这是你要做的，你的未来你要得到上帝的公义的冠冕。那么要怎么做呢？啊，第一就是要打一个美好的仗。这个仗呢，不是好像这个罗马人啊，拿那个刀啊，那个盾牌啊，去真正的去打仗 ，physical battle 不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来的。这不是一个肉体血气的仗，一个属灵 spiritual battle。所以，当我们打这个属灵的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穿起那个属灵的军服啊，属灵的军装，全副的军装 ，the whole armor of God。我们要穿起，在这个属灵的全副的军装有六个武器 ，six weapon。第一个武器是什么呢？真理的带子，真理的带子。因为撒旦魔鬼他会用什么呢？谎话、欺骗来欺骗我们啊！这个是 ，it's okay， 你可以去跟你的朋友。喝酒上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啊，他用谎话欺骗。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的真理在里面呢，你就会被欺骗了。所以我们要穿起那个真理的带子。刚才你们做 Dr. 冠做那个圣餐的时候都有讲到，对不对？说我们要有真理，当我们拿那个饼掰开那个饼来吃的时候，我们有真理在里面。当我们有这个真理 truth， 我们就会打这个仗，我们就会跟撒旦魔鬼说，这你是跟我讲谎话来的，是欺骗来的，你不用骗我，我知道上帝的真理是什么。第二，你要有公义的护心镜，因为撒旦魔鬼会攻击我们的心思，会攻击我们的情感 emotional seat 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弱，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很脆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跌倒。所以我们有一个护心镜来挡住它。第三个武器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的靴子。靴子是用来做什么呢？ shoes 是用来走路吗？走路去做什么呢？去传福音啦 ，share the gospel， OK？ 我跟 Pastor Eric 讲，因为上帝呢要我们穿那个靴子去传福音。我知道很多人这里这样做，撒旦魔鬼就不要我们这样做，他就跟你说：“哎呀，为什么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哎呀，很巨大的事情啊，好多也走啊，很困难的。讲了又没有人听那个福音，上这个魔鬼就打这个啊，跟你打冷你的心。可是我们穿这个靴子，我们就大胆的走出去传这个福音啊。第四呢，就是信心的盾牌。”上帝给我们这个武器，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呢，他用我们的羞耻试探我们的属灵的倒退 setbacks in the spiritual life 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个盾牌的时候呢，来保护我们呢，来顶着魔鬼的那个飞箭啊，射落我哋呢度，我们顶着它，不给它进。所以我们要穿这个，有这个武器来抵挡，给我们看到上帝其实是爱我们。第五呢，就是什么？救恩的头盔。常常魔鬼就来我们的脑攻击我们，说：“哎呀，你常常去听那个救恩啊，什么什么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为你们使你们得到永生啊！哎呀，这是假的啦，哪里有这样的救恩的？这魔鬼会这样攻击我们。但是当我们穿起那个头盔的时候，救恩的头盔，我们就知道那个真理。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功已经成就了。为什么是真的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给这个魔鬼来影响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有的时候怀疑那个救恩。最后一个武器就是什么？就是宝剑。这个宝剑是讲到神的话语。在这个六个武器之间，这是唯一的进攻的武器，这是 offensive weapon， 进攻的。当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给魔鬼骗，我们就不会给魔鬼拉走我们，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跟魔鬼打这个属灵的战。所以第一步你就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穿上那个属灵的全副的军装来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好，第二步呢就是什么？守住上帝的道，守住信的道啊！你看到这个吗？龙船有没有？有没有人在这里划龙船？有没有？华州没有啊？啊，如果去香港啊，很多，我在香港看过了，可是自己没有坐过啊。你看这个龙船划着啊，他划龙船的时候呢，那些人啊，那些人这里他没有看后面，虽然后面是那个终点。他们要去的，可是他们没有看后面滑，他们看着那个 captain， 他们看着那个船长的声音和命令。那个船长在前面说左他就左，右他又左，快一点慢一点还是什么，他们定睛在这个船长的声音命令，他们没有转回头看，他们就定睛在这位船长的掌管，是可以给他们能够达到那个终点的前线。就是好像圣经这样讲，我们也是要定睛在耶稣基督那边，我们走的路，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定睛，定我们的眼睛在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这里。所以希伯来书跟我们说，让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第二我们要做，就是来定睛在主耶稣的眼里，聚焦在耶稣基督。第三就是我们要跑的路，就是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路。要完成我们的路呢，我们要有三点我们要做到，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毅力、耐力和体力。这三件事是非常重要。当我们有这个毅力、耐力和体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跑完这个路。但是最后我们要有上帝的帮助了，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做，我们没有这个体力做，力不从心，有没有这样？有的时候你要做你做不到，我鸡都要走的走不到啊。我跟你讲不要这样讲，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克服，去打这个胜仗，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帮助。所以这三件事我们做得到呢，我们就会拿到获到上帝的奖赏。前几个月我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我看到这个可尔明尼可明亚国明YB 亚国明大家都认识他了哈。你们都知道他没有入选那个 cabinet， 他没有什么部长什么都没有得到吗？首先的时候没有，所以我们说啊，每个人哎呦，为什么他没有选到啊？为什么马哈迪没有选他？是不是他讲错话在那个 campaign 的时候？我们都这样讲，他没有选到。哎呀，我跟你讲哈，我们的李冠英很伤痛啊。哎呀，他写了这句话，尼可明他说，就是提摩太四章第七节，他说我要跑的路我跑尽了，我要守得到，我守住了。 我要打的仗我打好了，哎，哇，原来他是个基督徒来的，我都不知道。就是我看他这样写的时候，他既然他没有中选，他也是对他说他要做的他已经做完了，没有中选就 it's ok， 他也没有 complain 啊埋怨还是什么什么啊。结果呢啊，每个人都知道啊，哇，上帝给他更好的啊职位，成为我们的 deputy speaker， 是不是？所以呢，当我们走这个人生路，我们也是要像保罗 跟我们讲这样，我们要打一个美好的仗， fight the good fight， 我们要守住上帝的道，我们要跑完这个路，就是我们要有毅力、耐力和体力。最后呢，格培里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没有神的生命就像什么呢，不锋利的铅笔，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做人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时候呢，啊，我跟你讲，没有目标的时候呢，你就好像一个鸡没有头，乱乱去撞，因为你不知道你走那边。当你有这个目的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专注交际在耶稣基督上帝那边呢，你就不会走错路。所以这个呢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个话语，鼓励的话语，收在你的身里面，思想他所讲的。最后呢，当你们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都记住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一二三，我们的过去不相关，我们的现在，前面的危机，我们的未来得到公义的冠冕。希望我们大家记住今天晚上上帝这个话语对你们说。最后这一章我要送给你这个经文，你好好的记在你的脑里面，收在你的心里面，行出来，不只是要记着，可是我们要行出来。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这个提摩太书四章第七节，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谢谢。好不好，我们请赞美敬拜团，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因为我们的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站立，每个人，我们站立，我们由我们的约书亚弟兄来带啊。我们来站立，我们仰望这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今天当你听了这个道，上帝正在跟你说话。如果你要打一个美好的仗在你的生命里头，那就好好的行出上帝所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去打这个美好的仗，我们要尽力去做，我们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的道，我们要跑完这条路，我们要叫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有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一生就在他的手中。如果你要有个美好的终结在你的生命，把你的一生人交在上帝的手中，你就不会后悔，你就不会一生后悔，因为你是做了最好的决定在你的生命中。